创世纪第三十四章，勒阿给雅各伯生的女儿迪娜，要去看看当地的女人。当地酋长西威人哈摩尔的儿子舍根看见她，就抓住她，强奸了她，玷辱了她。他的心迷恋雅各伯的女儿迪娜，深爱这少女，说宽慰他心的话。事后，舍根向自己的父亲哈摩尔说：“请给我娶这少女为妻。”雅各伯听见舍根侮辱了女儿迪娜，但因他的儿子们那时正在乡间看守他的牲畜，所以没有作声，等他们回来。舍根的父亲哈摩尔前来见雅各伯，与他商议。那时雅各伯的儿子已由乡间回来，一听见这消息，就人人愤恨，非常恼怒，因为有人对以色列做出这样的丑事，竟与雅各伯的女儿同卧，这是不应该做的。哈摩尔与他们商议说：“我儿舍根的心迷恋你们的女儿，请你们将她嫁给他为妻。你们可与我们互通婚姻，将你们的女儿嫁给我们，你们也可娶我们的女儿。这样你们可同我们住在一起，本地都摆在你们面前，你们可在其中居住、行动、置业。”舍根也对迪娜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们说：“只要我在你们眼中蒙恩，凡你们要求我的，我必依从，任凭你们向我要多少聘金和礼品，我必照你们提出的交付，只要你们将这少女给我为妻。”雅各伯的儿子因为舍根侮辱了他们的妹妹迪娜，就用欺诈的话答复舍根和他的父亲哈摩尔说：“将我们的妹妹嫁给一个没有受过割损的人，为我们实在是一大耻辱，我们不能这样做，除非有这个条件，我们不能同意。你们都应和我们一样，使你们中所有的男子都受割损，以后我们可将我们的女儿嫁给你们，我们也可以娶你们的女儿，我们与你们住在一起，成为一个民族。如果你们不肯听从我们而受割损，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女儿离去。”哈摩尔和他的儿子舍根认为他们的建议很好，这少年毫不迟延的要照这建议进行，因为他喜爱雅各伯的女儿，更何况他还是他父亲全家族中最重要的人物。哈摩尔和自己的儿子舍根于是来到城门口，向本城的人建议说：“这些人对我们很和善，让他们住在本地内，在这里活动，本地原很宽阔，足够容纳他们，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也可以将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。但是这些人只有一个条件，才同意与我们住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民族，就是我们中所有的男子都应受割损，如同他们受了割损一样。这样他们的家畜和财产以及一切牲口其部都归了我们，只要我们同意，他们就肯同我们住在一起。凡由城门出入的人都听从了哈摩尔和他的儿子舍根的话，由城门出入的男子都受了割损。第三天，他们正疼痛难忍时，雅各伯的两个儿子迪娜的哥哥 西莫暗和勒卫各自拿了一把刀，不慌不忙进了城，杀了所有的男子，又用刀杀了哈摩尔和他的儿子舍根，由舍根房内领出迪纳而去。雅各伯其余的儿子因了自己的妹妹受污，趁人被杀，就前来洗劫城邑，夺去了他们的羊群、牛群和驴，并城内和乡间所有的一切，凡是他们的财物，连他们所有的孩子和妇女都掳了去，凡屋内所有的一切都夺了去。雅各伯事后对西莫暗和勒卫说：你们害了我，使我在本地的居民及克纳罕人和培离奇人中成了可恨的人。我的人数少，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我、攻击我，那么我和我全家就必同归于尽。他们回答说：难道人应待我们的妹妹如同一个妓女？